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Concenter 和 DataStax 的故事。Concenter 是大数据时代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开源项目， DataStax 则是背后支持开源 Concenter 并将其商业化的公司。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 Concenter 和 DataStax 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在大数据发展历史上，谷歌的三驾马车，谷歌文件系统、 MapReduce、 BigTable 三者都曾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Hadoop 开源生态圈里也有对应的 Hadoop 文件系统， Hadoop MapReduce 和 HBase。 但是呢，在大数据发展历史上，还有一篇影响力几乎等同于谷歌三驾马车的论文，它讲的呢就是亚马逊发布的 Dynamo 系统。2008年 Dynamo 系统的作者之一阿维纳什·拉克希曼跳槽去了 Facebook。 跳槽的阿维纳什和 Facebook 网站的另外一个工程师普拉桑特·马利克一起开发了 Concenter， 一个 Dynamo 的开源山寨版。Concenter 开发出来之后，很快就被开源了。早期 Facebook 对于开源这件事儿还是非常支持的，但是他开源的 Concenter 很快就受到了一次重大的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呢，可以说是十分致命的。早年的 Facebook 对于谷歌技术非常崇拜，但对于亚马逊的技术却缺乏信心。于是呢， Facebook 准备开发移动 App Messenger 的时候，决定使用谷歌的技术架构。那更明确一点说，就是 Facebook 抛弃了自己开发的 Concenter， 选择了当时在 Hadoop 系统里山寨了 BigTable 的 HBase。 亲儿子被自己的公司抛弃，开发人员也没什么兴趣继续开发了。与被众星捧月的 HBase 状态比起来， Concenter 当时就是一种被人嫌弃的状态。那不过呢，如果故事到此为止的话，那么 Concenter 估计也就不会活到今天了。我们把时光回溯到2010年，那么当时呢，在 Rackspace 工作的乔纳森·爱丽丝和马特·皮菲尔这两个和 Concenter 无关的人决定离开 Rackspace 自己创业。 Rackspace 在工业界里最为著名的是 OpenStack 那一套体系，做的呢是数据中心云计算的基础架构，算起来啊，和 Concenter 这套 NoSQL 的东西多少也有点关系。那他们的创业故事非常有意思，同时呢也跟 Concenter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开的说法呢是这样的，乔纳森是个很牛的工程师，决定呢结束碌碌无为的状态，辞职创业去。马特·皮菲尔代表公司去挽留这个人才，于是呢两人约了去吃午餐。然而呢，结局却颇为戏剧化。马特呢没有说服乔纳森继续为 Rackspace 工作，而乔纳森呢却说服了马特和他一起去创业，并让他出任自己公司的 CEO。 公司同年成立，最初的名字叫做 Ripton。那创业是需要方向的，乔纳森和马特看好开源社区商业化的模式，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打算成为 Hadoop 的发行商。所以环顾四周之后，他们挑中了 Concenter， 并打算将它作为核心开启他们的创业之旅。大概呢是因为选取了 Concenter， 公司的定位就比较明确了，也就是选择了云端数据处理的方向。于是呢，他们觉得 Ripton 这个公司的名字不太适合公司的定位，就把公司名字改成了 DataStax。 这个故事就是 DataStax 的由来。那自从2010年选中了 Concenter 之后， DataStax 就开始了全力以赴开发 Concenter 的历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DataStax 对 Concenter 贡献的代码量占据了整个代码提交量的 85% 以上。可以说正是因为 DataStax 的介入，才最终让 Concenter 活了下来，并且呢，在2011年成为了 Apache 基金会的顶级开源项目。 DataStax 推出的主打产品是一个叫做 DataStax Enterprise 的东西，那这是一个以 Concenter 为核心整合了诸多开源项目的产品。 DataStax Enterprise 提供了两种模式，一种呢是卖软件和服务结合给企业，企业再装到自己的机器上去运行；另外一种是托管云服务 DataStax Managed Cloud， 这是一个运行在亚马逊云服务上的云托管服务，用户无需购买和维护自己的机器。从产品完整性和盈利模式来看， DataStax 提供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一套产品体系。但是以 Concenter 为核心的主要问题是， Concenter 的技术相对冷门，优点和缺点也都很明显，这导致的结果就是适用于 Concenter 的应用也是有一定限制的。 DataStax 的产品呢，也因为选择了 Concenter 作为核心，和其他公司的同类产品就有很明显的不一样。那具体来说， Concenter 呢是一个写入非常快、吞吐量很大、延时很低的系统，同时呢这个系统处理能力呢伴随容量的增长也呈现出线性的增强。那这些呢都是 Concenter 的优势，尤其呢是做云端部署时呢，这个系统可以很灵活的根据工作负荷来加减机器。2012年多伦多大学一篇论文比较研究了六个不同的 NoSQL 数据库的优劣，得出的结论是 Concenter 是当之无愧的赢家。 那这篇论文呢，被 DataStax 广泛引用，以此来证明这个系统比其他更为优质。但是呢，凡事都有两面性。Consinger 的缺点也很明显。那首先呢，是 Consinger 有一个十分令人讨厌的问题，这个系统没办法保证一条记录行级别的一致性。简单来说，如果 A 操作改变了行里面的一个列，那 B 操作呢改变了同一行里面的另外一列，那么很有可能就得到了一条四不像的行。这对应用程序来说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儿。虽然呢，现实来说这种错误的概率不是特别高，但是只要不是零概率的话，很多应用程序都不可能使用这样的系统。还有一个缺点呢，是 Consinger 普遍适用的场景非常有限。 Consinger 虽然对于单行操作非常快，但是呢，对于多行操作就会非常慢，而且呢，不仅仅慢，很可能啊，同时消耗的资源也会很高。 Consinger 呢，对范围查询的能力比起 HBase 要差了很多，因此呢，通常来说 Consinger 应用的场景适合只访问单行记录的，但是呢，在单行记录的时候却不能保证行级别的一致性，这就是 Consinger 适用场景的瓶颈所在。不过呢， DataStax 发展到了今天，它的主打产品 DataStax Enterprise 也是经过了多年的演进，并且呢，在以 Consinger 为核心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整合。例如它通过 Spark 和 Solr 的整合提供了数据分析和搜索的功能，它还在自我完善中提供了对多种语言和开发平台的支持，比如说 Java、 Python、 Ruby、 C++、 JavaScript 等等。那此外呢， DataStax Enterprise 还提供了给管理员用来做系统监控和操作的 Ops Center， 以及给开发者提供 IDE 环境的 DataStax Studio。 从产品的完整程度来讲， DataStax Enterprise 是非常完善的，它是一套整合了开源以及自主开发产品的系统，并提供了开发、运行、部署和监控几乎全方位的支持。那这些呢，都是这套系统的优势。然而呢， DataStax 的发展相对来说不温不火，在业界呢也只是名气平平。我想呢，他选择了 Consinger， 既给了 DataStax 足够多的辨识度和区分度，也让 DataStax 的产品受到了各种限制。那至于这样的选择到底是好是坏，对 DataStax 的发展是否有利，可能啊只有时间才能说清楚了。不管怎么样， Consinger 呢仍然需要感谢 DataStax 的救命之恩和鼎力支持。可以说没有 DataStax 就不。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